情节浪漫或多离奇的主角是你。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有时天晴有时雨，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，胜过彩虹的美丽。 来吧来吧，相约酒吧，来吧来吧，相约酒吧，相约在绿色的月光下，相约在温暖的情谊中，来吧来吧，相约酒吧，来吧来吧，相约一九九八，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，心相约，心相约，相约一年又一年，无论咫尺天涯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 好听！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不知道你有体重方面的烦恼吗？近来呢，长沙某快递站点呢贴在街头的一篇招聘启事非常的火。快递站点的老板呢，为了迎战天猫双十一，招聘体重是160斤以上的男生，还有130斤以上的女生做快递员，20天工资最高16000。这个图片迅速在社交网络上炸锅了，有网友评论说：“我们胖子之所以胖是有原因的，动都懒得动，还会送快递吗？”不知道130斤以上的女生对此是怎么看的。 我是你的悄悄，在你需要时陪你说话，在你需要时学会装聋作哑，因为我不是你的套，只是你的叉叉。我的问题你不用回答，我不会不识趣的让你尴尬，因为我明白我始终不是你的他。不要为我觉得难过，这是一道甜蜜的伤口，看着你微笑的嘴，不必在意谁是谁的谁。我是你的叉叉，在你需要时陪你说话，在你需要时学会装聋作哑，因为我不是你的他，只是你的叉叉。我的问题你不用回答，我不会被失去的让你尴尬，因为我明白我始终不是你的他。这是一道甜蜜的伤口，

去自己，活在灰色的地带，左边是黑，右边是白，活在忧郁的年代，总觉得你是最好的，没有谁能够取代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由伊恩主办的2018文娱创新峰会将于11月21日在北京 GW 万豪酒店举行。本次峰会将邀请近百位文娱行业大咖共同交流。想与同行精英近距离接触吗？登录伊恩官网即可了解详情，购票参会啦！ 我们12岁了，为感恩您12年来的一路陪伴，途牛将携手京东旅行，开启1026京东旅行奇妙之旅，让好物随行，旅途不再孤单。单日超值好物马袋2999，冲绳2999，欧洲3999，想 get 品质爆款线路，快快打开京东 APP 搜索途牛旅游旗舰店，或拨打400-797-6666，开启你的奇妙之旅吧。本活动仅限10月26号哦。 走到哪里，969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智联招聘2018武汉白领秋季职业发展调研报告显示，近60%受访者呢有跳槽的行动，有70%的受访白领呢因为薪酬水平跳槽，有1/2呢因为企业发展前景而跳槽的。调查还显示，超过半数的白领认为安全感不够，忙碌的工作节奏、房租和物价压力都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跳槽的念头？你选择跳槽的理由又是什么呢？ 挣扎，等明天太阳。

这小友的微信是春城独有，这里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你我只可笑。 你知道吗？13点呢是肌肉最柔软的时候，是最适合参加锻炼的时候。而16点的时候呢，咳嗽、流鼻涕之类的感冒症状呢会最为严重。最佳的睡觉时间是22点，估计做到的应该很少吧。 你说，我们的香水线。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，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，却永远不能够实现。白雪映出了我的春天，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愁颜？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，我就会为你唱首翩翩。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。 双眼，如果我们结

切，我无所谓，无条件为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。 制作一把。